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音乐有爱更动心，戴口罩指引也更新。 我是 Mr. 长长小航，戴口罩时我会盖住口鼻和下巴，压实鼻夹，规范佩戴很重要。 我是古月，外出时我会戴好几只口罩，放在干净的袋子里。 我是麦麦，口罩记得及时更换，累计佩戴时间不要超过8小时。 我是静鱼，戴口罩时如果感觉憋闷气短，应该立即前往空旷的通风处摘除口罩。 FM 97.4，科学佩戴口罩，用爱守护健康。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又是星期四了，一周又已经过半，马上明天就是周五，也是一周当中最开心的日子。那索性呢，就把周四定为一个小周末，这个小周末好像提前的有一点多，但是呢，我觉得每周的第四天应该算是心情的这个如果要是按黄金档来算的话，它应该是次黄档，那也就是你也会觉得很开心，就是有一种小周末的感觉嘛。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也轻松一下，好久没有在午夜情歌开展盲盒之夜了，所以今晚呢，我们来一个盲盒大战，全部歌曲都是用盲盒的形式出现，包括我自己，我也不知道这个出场顺序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来听，然后呢，来看看谁能够最先答出来这首歌的名字和作者。互动方式依然是我们的老平台，三个平台啊，可以说是三管齐下了。第一种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可以跟我互动。第二种呢，就是在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那第三个方式就是视频直播，如果你想看视频，想看我直播的样子，那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欢迎各位朋友吧。好了，说了这么多，大家已经准备好摩拳擦掌了，所以呢，第一个盲盒要出场了。这个真的，我觉得可以在5秒钟之内答出来。 像鳞片，爱情能超越一切。Oh yeah， 只要你在我身边，所有蜚语流言完全视而不见。请不要匆匆一面，一转身就沉入海平线。传说中你为爱甘心。 下的画个圆圈，属于我两人一世界，不用和别人连线。我不管你来自深渊，也不在乎身上鳞片，爱情能超越一切。我身边左右飞流言，完全视而不见，请不要匆匆一面，一转身就插入海平线。 今晚的开场曲也是第一个盲盒，盲盒之夜的开场盲盒。我觉得这个应该对大家来说难度并不大，没错，它就是林俊杰的《美人鱼》。因为有太多人答对了，所以我就不一一点名了啊。林俊杰的声音很有辨识度，基本上就算你可能没有一时之间听出来他这首歌是什么歌，但是他的声音你一定会记得，就一开口啊就知道是他。美人鱼也有一定的年份了啊，这个就像是酒一样，有些经典歌曲越是陈酿的就越香，所以越是经典的就越好听。来吧，欢迎大家来跟我保持联络。盲盒大战今天晚上我感觉人气很旺嘛，现在抖音上面的人数也是非常的多，欢迎新老朋友的惠顾，还有聊天室，也谢谢正在点赞的数据组的精灵们，跟大家道一声晚安和感谢。当然还有新浪微博，现在都等待着大家。看到不羁之士刚搬完砖，辛苦了辛苦了，这个点儿都已经晚上11点了，那正好听听午夜情歌放松一下。其实今天晚上呢，我们也是有话题的，但是这个话题是跟我们盲盒之夜并行成立，那就是你认为多大年龄结婚算是晚婚。因为前两天呢看到有人在讨论，就是说多大年纪算是晚婚，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不同的职业也是有不同的界限。你比如说像演艺界的人士，可能平时也比较忙，然后因为他工作的性质，大部分来说可能都结婚比较晚。那如果要是说可能30多岁结婚，哎，甚至可能在外人看来算是早婚的。但是如果要是像普通人，就会觉得那是不是30多岁结婚也算是晚婚了呢？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同步进行。下一首，让我们一起来猜啊，看看是谁先，是我先猜对，还是你们先猜对？拼手速了。这个下一首歌马上来。好，我知道。这首歌也是非常的简单，这个盲盒，哎呀，还是等你们的答案吧。 一緒にいるけど寂しいんだよ So baby please 時は戻せないけれど、近くにいてくれた君が恋しいの。だけどあなたとの距離が遠くなるほどに、忙しく見せていた私逃げてたの。だけど目を閉じるとき、眠ろうとするとき、逃げ切れないよあなたのこと。思い出しては一人泣いてたの。思い行かずに待ってるよ。 You know that I love you だからこそ心配しなくていいんだよ。どんなに遠くにいても変わらないよこの心。言いたいことわかるでしょ、あなたのこと待っているよ。 遠くにいる君伝えた気持ちそのまま言えずに君は言っちまった。まだ残された じゃ恋しいの。なおあなたからの電話待ち続けていた。携帯握りしめながら眠りについた。どこも行かないよここにいるけれど、見つめ合いたいあなたのその瞳。ねえわかるでしょ私待ってるよ。 这首歌也很简单，很多人答对了，但是呢必须要提一下，第一个说对名字的是逸飞，留在我身边，来自青山黛玛。恭喜以及所有答对的朋友，当然是我们经常在盲盒，就是每天的限定盲盒当中都是能够准确无误几乎百分百答出来的这几位哈，像山外有山啊，泪落心田啊，还有这个像斯坦福桥也是。而且哎，发现了一位新朋友一念执着，哎，这个他猜对的也很多啊，包括棉花糖等等等等。也有很多的朋友来互动今晚的话题，就说你认为多大年纪结婚算是晚婚，不及之事。他说我觉得吧，如果要是不生孩子那就没有什么晚婚一说，那如果想要孩子的话，25岁以后都是晚婚啊。25岁也太早了吧。不过要是 从女性的生育年龄来考虑的话，确实26岁是一个最佳的生育年龄，因为呢身体的恢复期包括她的整个的成熟的状态也都是比较适合去孕育下一代的。但是呢现在因为女性也越来越独立了嘛，我们也是撑起了半边天，有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爱好、自己的追求和生活，所以现在也很少有女性会选择在26岁或者甚至更早把自己嫁出去。当然我觉得遇到对的人，那什么时候都不算晚，或者什么时候也不算早，那只有合不合适，没有说这个年龄早晚。但是有很多人认同一个年龄段，就是希望在28、29岁，就是女生啊，28、29岁的时候结婚是最好的。因为如果要是太年轻，怕一时冲动，如果要是过了30呢，又怕你太清醒。说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因人而异吧。刚才看到有两位朋友说的是35岁，我想可能对于男生来说，35岁真的算是一个晚婚的分水岭。来分享今日份的晚安心语，还没有跟大家来说，今天既然是快乐的，那就告诉大家一个快乐的源泉方法。快乐的根本方法就是降低对事情的心理预期，只要心理预期在谷底，那生活处处都是惊喜。好，继续下一个盲盒出场。哎，这个我好像还没有听出来，看你们的了。我知道了， 我心越大，宛如一丝尘土，随风自由的在狂舞。我要握紧手中坚定却又飘散的勇气，我会变成巨人，踏着力气载着梦，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大，有一丝潇洒随风轻飘的在狂舞。我要深埋心头上明智却有种小的勇气，一直往大风吹的方向走过去。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荡，吹呀吹不回我纯净花园，任风吹任它乱，会不灭是我尽头的展望。我吹呀吹呀我只叫不害怕，我吹呀吹呀无所谓扰乱我，你看我在勇敢的微笑，你看我在勇敢的去挥手啊。 沉默大风越狠，我心越大，我会变成巨人，打着力气载着梦。 哎呀，我大意了啊，没有闪。这首盲盒我居然在刚开始听的时候哎，有点恍惚没有听出来，然后思思就说就是猜盲盒自己还不知道的主播可能道道你是唯一一个了，要的就是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既然今天晚上我们定为盲盒之夜，那大家就要一起来玩。如果我要是开了上帝视角，就是基本上我都看着歌单，然后我知道这一首是什么，我觉得我的体验感会变差，然后大家呢也会体验感变差，这样的沉浸式大家都在一个起评线上，没有谁的起评分是高的，所以呢哎，这样猜起来才有意思呀，对不对？有的时候就是要这样玩起来。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小柏说以前的晚婚晚育标语说的就是25岁还有晚婚假呢，可惜晚婚假都没有了，还是没有结婚。是当然呢可能在以前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官方的一个标准，但是现在在你们心中晚婚的年龄标志是多少岁呢？当然今天晚上我觉得自从开了这个盲盒之夜之后，大家好像对于今晚的歌会比较感兴趣。这首歌就是来自苏运莹的《野子》，第一个答对的又是一飞，好厉害。这也是苏运莹的代表作，而且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一下就轰动了，很多人喜欢。包括后来在这个某节目上面啊，田馥甄也是和他一起合唱过这个版本，哎，那个也不错，现场感很棒。好啦，那么上半段还有一首盲盒，这首盲盒来听听看吧，看看谁第一个答出来。这个我肯定是心里有数了，我就不参与了啊，看你们。 嘿嘿，这小盲盒一下难住了好多人，难度系数上来了啊，这个我当然要稍微的得意一下，但是这个盲盒还是有人答对，第一个答对的就是山外有山，很厉害啊、当然还有这个小柏，对不对？我看一下，嗯，对，包括我们的新田，没错，就是橘子海的夏日属实。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找到一个，又找到一个， 干啥呢？ 寻宝呢。现在下载或更新听听 FM 最新版本，就可以开启新版寻宝活动，1000元现金礼包，1000元实物奖励等你拿。听听 FM， 咱们寻宝走起。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3点31分，欢迎继续回来我们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晚上我们开了一个好久没有玩的游戏了，就是盲盒之夜。但是我觉得盲盒之夜如果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话，以后可以经常搞起来。我觉得每周呢可以固定在比如说周四这一天，因为一周已经过半了，所以这是一个全新半程的开始，而且呢也是会让人越来越开心，因为马上就会迎来周末。那在这一天的晚上，我们当然要好好的开心一下，那不如就来盲盒之夜吧，让大家在互动当中继续听好歌。刚才那首来自橘子海的《夏日属实》，我也很喜欢这样的一个风格，包括像《落日飞车》，包括像之前我也经常放的傻白乐队《傻子与白痴》，还有这个普通人 Mandarin， 他们的歌曲呢都是很有那种意识流的，然后呢有一定的节奏感，但是又像就像是平静的水面，还有一定规律的波动，这样在夜间既给人安静放松，又不失有一种节奏和韵律。看到大家的互动啊，今天晚上点赞也是很多的，谢谢我们数据组的精灵们，走起来啊！看来大家都很喜欢这样的一个互动方式。还是要说，今天晚上也有一个话题同步进行，那就是你认为多大年纪结婚算是晚婚？

残留。 多么经典的一首歌，沙宝亮《暗香》，那真的梦回2003年。那个时候大家很多人都会看一部电视剧，就是《金粉世家》，想到里面经典角色冷清秋，我记得董洁的，他应该算是董洁的一个代表角色了，当然还有陈坤。我当时看的时候呢，也被这两个人所吸引。当然对于董洁本人呢，我们就不过多评判了，只说这个角色的话还是非常经典的。而且我觉得《暗香》这首歌也算是沙宝亮的一个成名作和代表作，也是我最喜欢的他的所有歌曲当中的一首。这首歌唱得非常非常的有画面感，我觉得到拿到现在来听，跟很多时下流行的被大家所推崇的歌曲歌手来相比的话，沙宝亮还是技高一筹。我个人认为啊，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首歌答对的人太多了，而且呢这也算是回忆杀了。谢谢新田再给大家指路啊，就是看视频。如果想看视频的话，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可以找到我啦。回味悠长，这就是好歌的魔力。那我们盲盒之夜继续吧。下一首盲盒，该到第几首了呢？这样我们按数字来，第九首。这首歌我很喜欢，所以我能够秒答。在等你们的答案。 靠时间，你没明说，但我都懂。这期间，我会好好的保重。相信我们能重逢，到时候你可还记得我脸孔？带我到你住下来的时空，你那么爱我，我要活得让你感动，准备好笑容。适合你相拥，感觉你从没离开，换个方式存在，就如漂浮的尘埃，就如指引我的路。 啡的苦或甜，浓或淡，也许会让你想起一个人，一份怀念。我有好歌，你有故事吗？刚才这一轮盲盒，那我来公布一下第一个答对的吧，就是山外有山。没错，刚才这首歌呢是有长进的道时间，看到是哪位朋友说有长进的高音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是的，有长进他的歌曲就是高音非常的稳，而且呢他唱歌就是很自带情绪的那一种，所以当他唱一些很能反映情感的歌曲的时候，就会特别能够有代入感，这就是唱得很走心，用心的歌手，不错。还有像棉花糖说他的《昨日清空》也好听，对，之前我们也播放过。好了，大家对这个盲盒之夜、盲盒大战，看来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当中，很有兴趣嘛？好，那我们就继续啊。当然在中间我们也要穿插今晚的话题互动。用户8216他说，40岁之前结婚我觉得都算正常，因此我认为40岁以后才算晚婚。因为当你想结婚的时候，不一定正好有个你喜欢的人在那里等你。我有个朋友定下来35岁把自己嫁出去，但是今年他已经36了，连男朋友都没有，所以说不是你想嫁就能嫁的。对，其实有些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到底多大年纪算晚婚，有一个自我的评判标准，就是你什么时候开始想结婚，这是一个标准。而且呢，什么时候你开始迫不及待的想要结婚，这又是另外一个标准。基本上可能会有这么两个阶段吧。当你第一次想要结婚的时候，是因为向往婚姻的美好。但是呢，当你第二次迫不及待的想要结婚的时候，可能是对年龄的恐慌。那么当你第二次想结婚的念头出现的时候，也许这就是晚婚的标志。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不知道你认不认同，当然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你们的故事。好啦，那我们就继续来下一轮的盲盒。小刚问暗香是谁是第一，是我吗？我要点歌，抱歉我没有来得及看暗香是谁第一个答对的，如果没记错的话是不是逸飞同学。好了，大家可以往上翻一下哈。来，下一轮盲盒继续。这个好简单， 感动，我们拥抱过东京最美丽的梦。 为什么轻轻地想起了你初恋的痛苦，你能够痛彻对我，难道我能假装不懂，全世界看不起你，难道我就能对不起你，就是爱看你这样子，两只还有什么关系，全世界看不起你，难道我就能骗我自己，爱情不止一场欢喜，你不只是一个回忆，拥抱你我就会舍不得呼吸，爱情让人不分轻重，不能承受的回忆就留给东京街头保守秘密。 郑秀文不能承受的美丽，本轮盲盒第一个答对的是在抖音上西探，他说这首歌他太熟了，因为是在有一次校园歌手大赛上他唱的，所以呢前奏一出来就知道了。在聊天室里面也有很多的朋友答对，第一个答对的是应该又是一飞，这首歌还有粤语版终身美丽都很动人很好听，不能承受的感动。好吧，今天晚上呢这个我们的数据组精灵们也辛苦啦，现在点赞数也在不断的攀升，谢谢大家。不知道在节目结束之前会不会能够让我逢十播报一下，就是逢十万播报一次，来继续加油，我们要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的树洞信箱就是关于多大年纪结婚。有一位朋友是这样说的，多大年龄适合结婚，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但是我希望呢有那么一个人可以24岁和我相恋，26岁结婚，28岁一个生命诞生，29岁孩子可以叫我们爸爸妈妈，然后走过7年之痒，到了40岁激情褪去，我们仍然相爱，50岁孩子有自己的爱情，60岁我们一起去旅行，70岁儿孙绕膝，76岁就是我们的金婚了，到了80不再恐惧死亡，因为我们彼此相依。很让人感动的一段话，把自己的人生安排得非常好，当然这是一种理想，如果你真的能够遇到这样的一个人，可以从24岁和你一起白头偕老，走到80，走到生命的终结，那我想真的此生无憾了，那就愿你能够遇到这个人。这首歌就不用盲盒了，孙燕姿的遇见，之前在抖音上有一位朋友特别下单了这首歌，那你要听好，请签收。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想左想右 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见来自孙燕姿。刚才有朋友说这不是冷门歌手吗？对，之前呢有一个梗就说，哎，我发现一个冷门歌手叫孙燕姿，她的歌好好听啊。因为发帖的人是一个宝宝，他才十几岁，所以呢我觉得他说这个也很正常，这就是一个时代的回忆。当年孙燕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虽然现在他淡出了，但是留下了很多好的作品，经典的歌曲。好啦，今晚呢又要跟大家说晚安了。盲盒之夜大家很开心，我也很开心。最后一首歌依然以盲盒的形式出现吧，那我想会有人答对的，我会在聊天室里面公布答案。好，那么就跟大家说一声晚安，我们明天见。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其实这个晚安曲也很好猜啦。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温暖的结束，跟你道晚安。 你取代前一秒我生命的空白，问题忽然找到答案，不用解释也明白。 你的微笑是一个暗号，我能解读那多美好，梦想不大，想永远停在这一秒。 你为我的世界重新彩绘， 想象中的美， 我们怀抱里的这一个天堂，每一个梦想有无限的快乐， 相信你是我的另一个天堂，一个爱多么纯粹，因为你而存在这一个天堂，爱是巨大的路线， 因为你而存在这一个天堂， 只想陪在你身边。 一刻才相遇的精彩，每天每天越来越爱，逻辑就这么简单。 哦，是你转的头